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钟树根。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搏击会， 好，唔该晒阿 B 哥吓，头先啊讲下笑啫 ，B 哥整嗰啲羊架都出色嘅，但系咧就系 咩兜啊， 要揾到个啱温度嘅炉，因为佢讲咧系啱晒嘅啲嘢。唯独是唔啱咧，就系话你喺唔同地方用唔同嘅炉咧，你系要试一试佢先嘅。咁所以有时咪 gel 咗咯，吓好简单嘅嘢嚟啫。咁啊点啊？我见到你嘅电话喎，好靓仔嗰个，需唔需要你介绍一下？吓、啊，我啊今朝咧先 share 咗嗰段陶瓷嘅片尾嘅舞蹈。 咩啊？ 有套日剧叫陶瓷啊嘛。 睇唔到嘅呢、這个系。 咁咧系阿新垣结衣做嘅。咁咧我其实。坊间嘅人呢已经讲咗好耐呢套嘢。咁但係我一路呢都系即係你知道公务繁忙边有咁多时间睇嘅。但係我前几日睇咗山卡拉佢剪咗条片就重新填咗中文词啦。咁我专登搵返个原装嚟佢其实填得几好啊，山卡拉非常之好。咁呢我搵返个原装出嚟睇。我发觉系真系几洗脑㗎喎。得啦，睇到啦。刘孔系嘛。 孔刘啊。 孔刘。我唔知嗰两个字边个先。咁呢咁咧，刘 孔 抽孔流血，唔系我真系 孔啊，孔子后人啊，孔流啊，鬼怪啊，韩剧啊， 我成日觉得呢个嘢叫刘孔。咁啊，讲翻陶瓷咯，咁我发觉咧，我系一集未开始睇嘅，但我一上 YouTube 打陶瓷两个字咧， 边个陶边个瓷 陶尼无陶尼无此咩最咩我唔记得个名字我真係冇跟。但我发觉嗰隻片尾曲真係非常之洗脑啊。咁呢我有时间嘅话呢我会去播因为条女呢越睇越得嘅。我都系。 咩名啊 新垣结衣。BT。啱啊条女系得嘅。香港系冇呢种。 多多咩嘢结咩。 嗰个系 AV。 sorry。 呢个新垣结衣呢系 Legal High 呢做即系喺好多戏都有份做嘅。 日本人。 界亚人做嗰套 Legal High 叫咩咧？律政强人系啦，系日本你睇日剧咧，你会知佢边个啦。条女系 OK 嘅，咁而香港咧好少呢一种型号嘅，系咩咧？系高会着裙、短头发、爽朗，好 pure 好粗嗰种， 咪 Gigi 嗰啲咯。 嗰种系黑人憎啊！嗰种系好卵黑人憎，即系嗰种系扮无知，即系你问佢坐地铁最平几多钱？ 哎呀，我坐地铁高。 系，即系最怕呢啲。啊，好啦，嗰啲嘢唔等晒嘢讲完啦。 而家系我嘅精神食粮嚟。 系嘛？你几时睇完你嗰套 鬼怪咧？未啊，而家做咗第十二集咋，应该去到十六集。 唔系，讲真，因为迟啲咧，新年假期，如果我得闲啲咧，我真系会是但煲一套。 煲呢套啊，煲呢套好睇啊。 或者会。 好似电影咁嘅拍到，虽然电视剧。 系咩？即系 quality 好好。 好好。 大家要跟一跟啊。咁呢第一样嘢呢 ,shortcut 返过嚟因为唔想再嘥时间啦跑马仔。咁呢其实呢两个礼拜跑马仔有咩更新呢 冇啦我佛线捉尘。 嗱呢个非常之好嘅一个开头。 入闸俾啲马达。点啊 你会见到两个礼拜即係过去嗰两个礼拜呢其实对跑马仔入闸嘅人选其实係讨论好多喎。无论01啦端啦又或者而家新个众啦。我觉得係好多新闻係关于特首跑马仔喎。但实际上喺特首跑马仔嘅局面嚟讲有咩公开举动呢其实係冇喎。即係曾俊华差唔多辞职咗一个月啦但係北京仲未批。啊、林郑就功德无量。 但我听人哋讲话佢系咩一个月通知嘛仲有唔知道上礼拜呢就听仲有九日就生效㗎啦佢就辞职。咁所以就唔鬼使你北京㗎你都九日后就自己出嚟就话我已经冇做啦咁。 我由多番渠道听返嚟嘅消息呢就系、是、呢都系唔知点算。佢系唔肯定你呢个答案就系话系咪即系你一个月通知我补水俾你我都辞职得到。 因为佢系一个 政治任命嘅官员呢就冇所谓叫你辞职嘅。而北京系有任免你嘅权力。咁 佢未免你职，未撤撤，即系点讲啊？ 咁都系打份工啫，唔系终身职业嚟噶。你唔系法官嗰啲、啊。我唔做唔做噶啦，我一个月通知。 法官都冇乜关事噶，而系你呢个职位，你呢个 终身职业嚟。 佢。唔系个程序上佢要佢免你职啊嘛，即系程序上佢唔免你职，又或者最简单一样嘢啦，佢接受你辞职。 contract 先 唔系，佢唔系 contract 嘅问题，佢话佢免你职，佢接受你辞职，但系你辞职生效日期咧就四月一号。咁你咪点啊 high 捻咗嘢啦嘛，系嘛？ 我觉得下拜翻翻公司戆居。 大家呢咁老实讲，我觉得又唔使驚嘅。 但劝退啦，点多琴上礼拜话落咗嚟。 嗱逐样讲啦，嗱你会见到呢两个礼拜呢，其实胡官同阿叶柳呢其实係马不停蹄嘅。即係所谓叫马不停蹄呢，係不断好高调咁做一啲动作呢，你会知嘅。 高调同低调都做咗好多嘢。 例如琴日有冇睇新闻啊？ 有。 我真係 瞓棺材嗰度。 我以为嗰张相系人哋 key 落去嘅。我真係估唔到，即係佢拆到真係自己行入去个棺材房嗰度，跟住瞓埋咗黑埋眼喎。 但我又觉得呢，我幾欣赏，因为嗱讲真，佢明知道係，因为上次唐英年都试过啦，上届都係咁啦，跟住英年早逝呀咩咩整晒灵堂。哇，佢再嚟多次，佢真係照瞓可也喎，係咪真係其实真心，即係佢真係真心想试嗰个棺材房。 真唔真心我唔知，但老实实你应邀得， 知俾人玩噶啦。 你应邀何启华去一个咁嘅地方，你同你阿狗哥喺度嘅， 喺度个 press conference， 狗哥就系坐喺佢两个中间咯。 哦， 系， 我唔知啊，我睇晒嗰段新闻咧，就我其实好睇到佢两个坐两边，可能阿狗哥个样唔系好出众， 正中间啊， 系咯，我就系唔认得阿狗哥咯，可能就系、是。系啦，咁你两个人喺嗰个场合出现，你应何启华嘅邀去出现一笪咁嘅地方，咁你势必要喺嗰度，你都要有团体相噶，你有 photo call 噶嘛，咁你一个咁嘅环境，你系势必要一定俾人影埋咗相，啱。阿多娜讲得啱，其实真系好佩服佢，就系你咁，你都知啊，明知系 明知俾人哋恶搞噶啦， 屌你明知系福嚟啊，你仲要行埋去， 都要中噶， 嗰啲正式系叫两脚一伸啊。因为嗰个棺材房你唔伸直只脚咧，你系体验唔到嗰个好狭窄嘅空间。 唔系佢得一忽露咗出嚟添啫嘛，系咪啊？ 系因为就系你要两脚一伸入去咯，你唔伸入去你坐喺度啊？人哋话胡 官 你唔 系 啊嘛？佢好似冇两脚一伸，佢就系坐咗入去啫。佢系感受嘅地方，佢就冇伸入去。但系叶柳你系好明显见到佢身上咧，佢真系两脚一伸 喺度咯， 真系成条咸鱼瞓晒喺度噶嘛。 跟住啲记者就叫胡官揿掣啊，揿掣揿掣。 我觉得系呢两位参选人都系勇气可嘉，但系好率直咁问一句，你觉得咁代表啲咩咧？ 咁咪真系肯去体验呢啲穷困人，亦都肯做 show， 亦都肯中伏，即系佢系好真咯、啊、个人。其实 啱一半，你呢两个人去做呢啲嘢咧，好明显就系要啱 exactly。点解做 show 啊？你想面向群众啊嘛， 所以你见到咧，其实叶柳系更加想攞到呢个位咯，系咪 ？Exactly， 就系想个话，你真系， 其实佢 嗰个对另眼相看。 嗱，其实佢可以男上女下都得噶， 你讲乜嘢啊？ 佢系两，你哋唔好心啫，佢系两。 你笑乜嘢啫？咁样喺度，我系听唔清楚你讲乜嘢，你系喺度笑，你喺度男上女下，咁样喺度。 佢系两格嘅， 系 两 格。系， 即上面有一格，下面都有一格嘅。其实有两个可以你瞓下。 点解唔可以女上？系、哎、我真系好中意搞呢嘅。点解唔可以女上？我觉得女上系好啲，因为阿大虎咧，男上比较粗鲁少少啦，女上好似好少少。唔系，唔好讲佢啦。嗱，认真嘅，当然先讲得好啱。你点解觉得叶柳？佢会走出嚟做呢啲嘢，去博取公众认同，去增加入闸嘅机会呢？喂，老老实实，边个俾唔俾佢入闸系选委嘅问题。点解你要同公众去攞认受性啊？边个人会做呢啲嘢啊？喂，想当年啊，唐英年做过几多次呢啲嘢啊？梁振英就会做啦，因为点解啊？佢攞唔够票嘛，惊住佢连入闸都惊唔够啊！唔系，佢系连入闸都惊唔够啊！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风声，即系唔系风声啦。其实你问边个知噶啦，系问啲选委你就知道。喂，上届梁振英啊，系有一部分泛民俾咗票佢，佢先入到闸啊！佢系 margin 得咁紧要啊！ 大佬，即系唔好讲上届添啊！梁振英一开头咧，即系见法律界啦吓， 好啊好啊，嚟啊，我俾边日你都嚟。后屘咧，佢知道自己够啦，跟住我哋搞 forum 啦，系咪？佢唔嚟， 系 唐英年就嚟， 非常 即系。 我想问下你，你搞咁，你头先啱啱讲呢件事发生系喺选举前几耐？ 你讲上届 系， 总之未。一月嘅，我記得一月咧就，叫佢乜嘢都嚟，好似嚟咗兩次咁上下嘅，入咗啦，報咗名啦，跟住仲要唐英年有嗰個僭建之後咧，咁我哋搞 forum 啦，嚇唔嚟啦，梁振英已經 呢啲就 insider 啦， 乜即係個個都知噶啦呢啲。 你將上次你頭先講嗰件事對比到佢而家嘅情況，就係話邊一個會做一啲好高調去爭取民心嘅嘢？其實你就反 嗱，我又有 insider 身，我見到我真係見到胡官兩次， 係 我未見過葉劉 數。 咁我又唔覺得佢好積極去。 你唔系咁，我想知道，我想知道你系揾咗佢，佢唔收你定还是点先？ 诶，咁呢样唔好讲啦，即系总之就有嘅，安排中啦，安排中啦。 其实咧，我想讲嘅系，你既然呢、這个所谓叫高调宣布咗参选，嗱系得呢两个就啊，暂时嚟讲吓，佢其实呢两个礼拜做咁多呢啲嘢，或者咁高调去应邀去出席呢活动呢，其实就係反映到佢而家入闸嗰个胜算。佢自己都其实觉得自己都 未够㗎，其实好肯定。 唔知出唔出到闸。即係而家呢一刻你唔好同我讲你会预测边一个赢定输。 咪因为呢普遍选委，因为其实提名呢你就要 get set， 即係系咪 get set 嗰啲。即係你要系公唔系 get set， 你要公开㗎嘛提名。因为啲记者可以去抄返边啲人提名咗你㗎嘛。咁所以呢好多呢我啲选委即係唔系我哋嗰啲，直头唔系泛民，系建制嗰边呢就话、啊、哇上次奶过啦提名咗梁振英，结果俾人哋系咁差几年系咁喺度啄住闹囉。所以今次佢哋一定要好谨慎。就唔可以好輕易，即係立提名同埋投票，當然固之然兩樣嘢啦。同埋就算佢提名咧，都要非常非常之小心咯。今次 即係佢要去到吹雞之前嗰刻先決定投名俾邊個， 同埋即係真係有一個旨意先。 好啦，咁但係你又睇下阿林鄭而家喺度做緊乜嘢？佢而家做緊啲嘢完全係唔需要面對公眾喎，你仲要賴一單故宮咁大嘅大大壇，佢做嘅嘢係講緊一個目的。佢就要争取中央嘅信任， 嗯， 佢唔系争取市民嘅信任啦。呢一两样嘢系好紧要，你会知道真系想选，甚至乎你觉得佢好乞人憎嘅叶刘，佢都要争取市民嘅认同。但系反为就系话，好多旧粮粉支持嘅林郑，佢反为就系唔需要争取市民嘅信任，代表咩嘢？后边支持佢非常之实力雄厚咯，佢根本唔恰，即系。 但系咧，有啲人又 唔稀罕你支持， 就话佢个有人质喺手嘛。因为老公同阿仔都喺北京啊嘛， 咁呢啲系你安排嘅啫，唔系咁呢啲系林郑自己安排嘅啫。问题就系话，你而家呢一刻睇到林郑入闸嘅机会系非常之高。Given 咁佢星期四都宣布啦，应该如无意外。 庄曾租 office 添啦， 系咯， 吓庄曾系宣布辞职之前，佢已经冚唪唥有晒班底嘅啦。嗰阵时林郑先决定唔选啊。唔系决定选翻， 即系打下下下哦。 系啊，唔系林郑唔系决定翻出嚟选，系决定唔选啊。个时间性系咁啊，讲准备，而家庄曾准备有过你林郑啦。林郑系好明显见到系梁振英宣布唔再角逐连任之后，佢先有呢个决定走出嚟选。好啦、 啊，喂，庄曾直头系嗰次劲抽踢波已经开始喐啦。即系连梁振英都唔敢去支持香港队嘅时候，佢自己喺唔知边度开会都攞个 iPad 出嚟撑港队。 即系自从摘握手之后，佢已经系决定咗自己系要做呢一样嘢噶啦。林郑嗰时完全冇准备，因为嗰时官场又或者政圈，喺嗰时嘅判断就系只有梁振英一个 会 连任吓，庄曾都系入去陪跑嘅。问题就系话庄曾而家跟到呢一步。咁我想问下你，点解林郑突然间会扑出嚟选咧？你觉得 唔选嘛？咁你要延续噶 2.0 系嘛？中央任命噶嘛？呢啲有人质喺手， 讲个睇法俾大家听，分享一下唔一定。你要谂住点解政圈又或者啲呢半年点解咁多人去贴689会连任成功？原因只有一个。因为689嘅后台太劲，咩叫后台太劲？北京对佢嘅支持非常之高。 你话北京有人唔妥佢，系我相信系啱嘅。问题就系话，究竟所谓你唔妥佢嘅人系占咗大多数定少数呢？咁而近呢半年政圈吹嘅风，呢样嘢正正就系少数。当然有人好唔中意梁振英，好唔中意呢条路线，包括香港所有有钱嘅人，包括所有香港冇钱嘅人，包括晒成个泛民主派，包括晒香港嘅建制派，佢都唔中意梁振英嘅。问题就系话，大家都会 anticipate 到佢喺北京嘅支持都系非常之高， 又唔系、哦。 嗯， 我觉得从某一个 point 开始咧，大家应该系估到佢开始唔掂。 某一个 point 呢样嘢， 你知唔知呢个 point 咧？ 唔知、啊， 就系成报开始，由开始头版 A1 开始。 啊，值得思考一下。嗱， 即系你知唔知几多人即刻订成 報？我明白，我 几坚啊啲嘢。 我唔知嗰样嘢系因定系果。应该咁样讲，即系我 一个 vehicle 啦， 系啦系啦，你会记到嗰点之后咧，所有嘢就浮晒面啦，甚至乎提到佢， 大家都觉得哇，成波系咪玩一百毛啊？即系咁够 pop 嘅咧嗰阵时， 甚至、 啊、真系原来真系坚噶， 系咪九月前咧？立法会选举之前，因为我记得差唔多系清正临选嗰之前，因为九月三号、九月四号啱啱就成波开始爆刘乃强同清正佢哋关系。然之后嗰啲所谓叫一百无色嘅新聞呢，喺成报先至慢慢连载。九月几号啊，仲早啊。 我咪做咗好多个封面已经。 係啊。因为你要爆咗刘乃强同清正嘅关系，你先爆到所谓叫中共喺泛民里面嘅渗入系由边度开始㗎嘛。你先爆到呢班人。exactly。你就要爆到呢一班人究竟喺对上嘅保家系边个，你就要爆到张小明个名。 係啦，睇得返。 张小明最上系边个，原来最后就系张德纲，即系佢哋提呀。咁你会见到成条脉络出嚟系好清晰嘅。咁而家差唔多就系讲到就系话，如果背后撑689要求系张德纲，而呢一啲势力系余温未了嘅话，689唔选，只系有一个 implication。个 implication 就系话689嘅支持后继无人，而嗰个后继无人就正正形成咗个空隙。边一个可以继承呢一啲支持率呢？林郑就喺呢个时候出嚟话俾人听，我要继承689嘅路线，于是我要继承埋689嘅政治遗产，我要继承埋佢对北京又或者系张德纲喺香港嘅支持率。呢、这个先系林郑咁有信心出选嘅原因，而呢一样嘢林郑到而家都未讲出口，系因为叶刘系比佢更加早开声，佢系最早一个 开声啫。 唔系咁，佢咪唔系一个俾人阴点嘅人咯？佢系最早一个就唔同嘅问题掉一个疑似政纲出嚟，即系虽然嗰个所谓叫疑似政纲， 佢上届都已经好想选 啦，梗系啦，即系睇到佢湿晒啦。问题就系话，你见到呢个人，你连政纲讲出嚟，而系好早去同北京表忠，我觉得需要落入立23条，我觉得需要行政改，乜乜乜乜乜，所有呢啲嘢同梁振英系同一个表演出戏嘅。你有冇听过佢一样嘢话俾人听？佢同689嘅施政方向唔同啊？冇噶。由头到尾， 如果林郑 系唔系叶刘？叶刘嗰阵时啊，即系公布政纲嗰阵时啊，佢系话俾人听，又或者大家普遍嘅认知就系话，梁振英做嘅嘢啱嘅，不过梁振英嘅民望太低，又或者太多人憎佢。咁我想问一下，如果个大原则系我要支持689嘅施政方针，点解我唔揾689去做，而揾另外一个人执行689要做嘅嘢？喂，你要记住，我揾一个新嘅人執行佢嘅路线嘅时候，我有风险㗎。例如咩风险啊？我点知你有冇魄力做得到啊？我点知你有冇手段做得到啊？我点知你系咪圣人？ 反骨咋，我惊啲人。 Exactly， 惊啲人最紧要，所以胡苏争点解一路 你仲要讲咗最紧要嘅嘢？ 帮香港人嘅咁 屌，我唔知揾过林郑又好，叶刘好，我唔知你会唔会反骨噶。我已经唔讲庄争啦。 庄生你就系惊， 嗰个你系已经凿住额头，就系你摆明嘅嘢，就系同何俊仁食饭个你嘅嘢，即系嗰个已经系咁噶啦。喂，你而家睇下叶刘、 胡官、 林郑、胡官。喂，如果我要你北京去属意一个人去执行所谓689路线嘅话，我有风险噶、哦。咁我点解唔揾一个我最信得过嘅人，就系689执行佢自己执行嘅嘢？ 咪林郑咯。 唔系你讲唔通噶。我点解唔搵689啊？ 哦哦， 有冇嘢689做得到而林郑做唔到 ？So far 我睇唔到。 除咗民望低少少，问题就系话经过咗清正呢一单嘢之后，民望佢高翻噶，你要记住啊。好啦，而家我要换一个林郑上去，假设换一个林郑上去， 六八九嗰 边要执行。要執行六八九嘅嘢，哇！我覺得講唔通呢樣嘢，你點解揾翻六八九做緊自己嘅嘢啫？ 唔係，今朝咪聽心機咯，就話可能最後都六八九做翻嘛，因為佢哋可能會流選、 啊。我真係唔知道啊，即係 冇人過到六，冇人過到六百票。 Touch wood， 我希望唔係啊。 跟住可能 at 多半年。 嗱，呢一樣嘢我都講好耐噶啦，就係、是、真係未到提名完結前嗰刻，我覺得大家都係擺翻個心態落 A、B、C 度好啲。因为我真系唔知边一刻佢会班师回朝，因为你我唔系讲阴谋，我系讲紧最保险嘅路线咋？什么叫最保险嘅路线？喂，大家而家未提名噶，突然间一个唔觉意，阿爷觉得揿掣揿八五飞俾佢入闸系得嘅，喂，点解唔揿啊？ 最后林郑对胡苏登冇人过六百， 我唔知道、啊。哦，嗰阵即系六八九宣布佢唔再角逐参选嘅时候，你系判断嘅嗰一刻系攞唔到六百零一票啊嘛？我唔知而家情况有冇变到嘅、哦，所以唯一一条死线就系话截止报名之前二月尾， 三月一号 截止之前，你真系唔好俾呢个六八九去班师回朝，呢、這个 point number one。所以到而家呢一刻 冇嘢做到、 哦。有嘅就系、是、之前佢哋几个上嚟，阿浩话佢哋上嚟嗰。讲就系好紧要，因为点解？你如果呢一刻你中央可能俾第啲 option 你拣嘅时候，呢、這个话唔好，嗰、那个话唔够好，呢、這个系奸细嚟嘅，嗰、那个系鬼，呢、這个泛民嘅人，泛民都唔中意嘅。咁中央可能会点睇？其中一个方向就系话，你既然个个都唔中意，俾个最憎嘅你咯，冇问题噶。问题就系话，我点样先可以引到呢一班人出嚟同六八九争呢？一个最好嘅方法就系六八九高调宣布我唔玩，于是乜嘢牛鬼蛇神？你见到林郑啦，你见到叶刘啦，你见到可能琴日长毛啦，你又可能见到胡官啦。假设吓，咁你又见到可能系胡苏贞啦，呢几只嘢冚唪唥扑晒出嚟，我咪一次过试到你究竟边个系奸细啊，或者边一个咁捻中意候住阿爷授意个位咯？ 咁系林郑突然间转态啫，其他你讲啲不嬲都系蠢。 林郑做嘅嘢会唔会自己净系自己做决定啊？吓、啊，你估佢真系咁捻纯情啊？翻去问老公，我出唔出嚟选得啊？咁啊？喂，你唔系讲好咗先出嚟？ 真系上北京问嘅，不过唔系问老公咯。 咪就系咯，喂呢啲嘢，林郑梗有保家，佢梗有上层噶嘛，有楼上噶嘛，你一铺唔系睇清楚，原来有人撑曾俊华啦，哦原来有人撑林郑，哦原来叶刘最好啦，叶刘冇人撑，习近平就系要拣个冇人撑嘅人，你点知啊？喂，而家呢一刻所谓叫分析，有啲咩好分析啊？台面嘅嘢大家睇到，个个都系睇到啲咁嘅嘢啦，睇唔到嗰啲人个个教吹啊！冇意思喎，呢啲嘢你要记住。 突然间会嘣一声出一个人出嚟嘅咧？ 唔知道、啊，即系我到真系到呢一刻，我都唔敢讲到咁死。所以任何人， 哦、 大家都讲，即系大家做过呢一样嘢噶啦。立法会选举之前系咪大家都做咗好多分析啊？我嗰啲分析系之前个礼拜先做噶，你留意。之前嗰个礼拜之前，我系冇讲过任何嘢噶，而我讲嘅冚唪唥仲够晒噶。你咁早讲嚟做乜撚嘢啫？而家觉得我都太早啊，所以我就负责。 你而家咁早中我就坏咧。 哎呀，唔好，我唔想有人俾人嗌我做灯神，即系我嗱，净系我系想提供多几个 possibility， 等大家个方向咧可以思考嘅时候阔啲。第一，而家都仲系 A、B、C， 因为未提名完结。第二，好明显呢一刻。点解咁多人行出嚟，夹个头出嚟话选？因为佢哋从唔同途径打听翻嚟个消息，北京到而家呢一刻为止，并冇支持任何人。唔好讲个阴点，系支持任何人出选都冇。另外，佢系冇劝退任何人。咩叫冇劝退任何人咧？ 快咪劝退咯。 而家就要讲啦，劝退。你而家得一个人要劝退嘅啫，系嘛？苏花吓，胡苏贞啦。咁你觉得如果俾着你啊 ，Donna？你会用咩方法劝退佢最 efficient 咧？俾个行长咩？俾个咩去做嘛？ 制唔制咧？ 阿头咩咩嘛？ 阿头可副行长啦， 系啊， 就系唔制咯。 佢而家做香港阿头， 就系唔制咯。咁我而家再问你多次，点先最 efficient 可以令到佢唔做咧？ 黑材料。 我唔敢讲，但系如果我系我咧，我会做啲咩嘢咧？首先，假设一个身份俾自己先。而家系阿爷叫佢唔好做。OK， 咁边个最能够代表到阿爷啊？黄光亚， 杂种。 杂种啊嘛，既然我要咁高调喺全世界人面前揀一个胡须僧嚟握手，如果我要劝退呢个人，我点解唔系习近平自己同佢打电话俾佢同佢讲啊？点解唔系习近平委派一个人带一个信息俾曾俊华，叫佢唔好选啦？我话俾你听，如果呢个 咪就咁落晒嚟啦，啲北京官员。 如果呢个系习近平嘅话，我百分之一千写爆单，胡须僧即刻扯旗唔选，翻去瞓觉，一定。 我觉得里面仲有好多雕嘅， 百分之一千 咁简单。里面亦都牵涉好多富豪， 呢个系第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习近平冇选择做呢件事，我唔做呢件事，习近平冇下旨做呢件事，咁咩人会做呢件事啊？习近平嘅对家就会派好多所谓叫中央特使，走去同曾俊华讲，叫你唔好选，甚至乎我提出一啲条件，同你做一啲政治交换。问题就系曾俊华喺而家呢一刻，大家睇到个报道里面明白到个判断就系曾俊华唔信呢啲人就系代表北京嘅人，又或者唔信呢啲人就系代表习近平。转头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馆。